喂，嚟到第二节嘅大军阀啦。咁啊，头先真系唔好意思啦，即系因为其实我哋今日咧就 本来应该做 live 嘅，我系龙啊，本来负责推咪嗰、那个，真系唔好意思， 你跪喺度认错啊！ 我咪跪咗喺度同你录音咯，仲想点啊？真系 唔系咁今日咧，就我哋冇阿 Spooky 喺度，其实啦，阿龙同埋阿周生咧就第一次，即系其实叫做系即系独立于阿 Spooky 咧，即系其实啱啱先上完堂嘅大佬，即系上个礼拜六先上。 喂，头先讲到边度先？唉，快说出嚟， 呢啲唔好讲。嗱，即系头先就系讲到就系话你之前系嘛，即系 我僆仔做区议员嘅时候，争啲瓜老衬噶啦。 系啦， 其实嗰阵时候做咗民意调查，就喺我直情喺公屋入边啊，我连有八座楼，每层24个单位，有35层，系咪啊？咁你仲涂光恒赞成喺公屋？咁最后咧，我喺区议会点投票咧？ 嗯， 我就弃权，因为民意调查就反对再起公屋啊嘛。 系啊， 咁我自己个人就觉得。冇即系做公屋，即系加建一栋嘅矮嘅公屋，货啲老人家系啱嘅咁。 系 咁咧，最后咧就即系争啲足招咯。 系 嗯， 选举论坛嗰时候都攞出嚟讲。 嗯， 咁但系如果 系啲即系其实系叫建制派嗰啲人去攻击你咧，定还是系咩人咧？ 主要建制派，但系民主党，我当阵时喺民主党嘅时候咧，啲兄弟都提醒我嘅。 哦， 佢就喂大佬。你唔可以攞你自己嘅政治倾向去代替你嘅民意噶喎，哥、嗯。 怪之得你。 但如果我即系真系今时今日咧，我就会话我会顶， 系 费事做民意调查啦。 咪就好似咩咯？ 我使乜做民意调查咧？我知噶啦， 好似领会嗰阵时咁样顶。 系啦， 如果你领会嗰阵时候你做呢、這个即系、就是、民意调查，你死得啦。 系啦，咁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你自己有你自己嘅理念，有你自己嘅立场。嗯就不如你照話俾市民聽，你說服到你市民，就話俾佢聽啊，香港嘅房屋需求好重要嘅、嗯，特別市區冇乜公屋嘅，特別係對啲老人家更加有呢、這個房屋需求嘅。咁你不如咁講好過啦，好過喺個區議會度，只要你又唔係人，咪又唔係鬼，你咩棄咩權啫？ 係啊。 咁我呢一生人記得最後悔嘅做呢件事 咯，係啊，唔係即係嗱，其實都講到呢度差唔多啦。咁但係其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篇文啦，即係其實就係9月10號，即係啊呢、這個信報啊高天佑即係寫呢、這個即係又係呢個郊野公園建屋嘅問題啦。其實佢就用一個比喻就係話，從前有富翁就同個仔講。诶、哎，个唔系个仔就同佢讲啊，喂，我想买个玩具车啊，咁个有钱佬就喺度问，你真系想买？喂，如果想买嘅话，你要卖咗你阿妹先得，你制唔制先？喂，咁佢仔拗咗嘴啦，喂，大佬，你咁有钱，喂，你买个玩具车使唔使卖咗阿妹啊？啊，即系。咁你喂你呢个有钱老豆纯粹系即系呢个富爸爸啦，即系纯粹系耍佢嘅啫，系咪？喂，即系其实咧， 政府咪就系咁咯， 系 不断喺度制造一啲即系两难嘅对局， 嗯， 有呢样就冇嗰样，冇嗰样就有嗰样，咁你拣啦，咁样 系啊， 共你拣咯。 呢、這个咪淘汰最近喺主场新闻嗰篇文咯，不公平的游戏啊嘛， 唔系，所以其实咧佢都有数据去 back up 翻嘅，佢就话喂。即係呢個高天佑咁講翻啦，即係最後尾講翻就係話，喂，按翻規劃署最新嘅資料啊，喂，香港 33% 嘅土地已經開發啦，就佔住宅最多，但係咧，即係只係咧用咗6.9% 嘅啫。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即係你喺即係呢啲咁樣嘅即係市區可以開發嘅地方，你攞翻1% 嚟，即係去真係去起屋咧，咁其實已經搞得掂。即係你未開發嘅土地咧。即係當然啦，即係其實你有即係三分之二啦，我哋頭先講嗰樣嘢啦。咁但係你剩翻即係郊野公園嘅40% 中嘅30% 咧，又唔屬於郊野公園嘅喎。咁呢27%，即係其實呢三，即係其實剩翻落嚟嘅土地喺邊度咧？喂，你睇翻漁農署嘅網站你就知啦。喂，你睇翻即係其實就算唔計離島同埋解放軍嗰啲佔地啊，即係你淨係單係成個新界嘅西北咧、上水啊、元朗同埋大埔咧。其实已经大量空置用地可以发展嘅啦，即系如果你抽1% 嚟发展嘅，当然系冇难度啦。咁政府咁样做，喂，纯粹即系转移视线咯，即系调，即系其实你咁样做嘅话，你真系放弃咗高地价政策啊嘛。咁你真系大把，你真系死得人多啊嘛。 唔系个政权系一定系 PK 咯， 系咯，即系尤其嗱，阿 Q 仔讲得好啊，即系佢有个阴谋论就系话。尤其屌你而家陳茂波係咪又話俾人揭翻嚟話逃税，即係你自己啲咁樣，即係嗰啲咁樣，即係嗰啲屎忽嘢，即係你又想轉移視線唔講你係嘛？即係你知啦，即係而家梁振英咩時候個民望先最高咧？ 就是他放假的时候民望才最高的嘛。是吗即是你一翻工的时候就好像过街老鼠那样。不是翻工。 不过这个是违反科学的。即是上一个百分点和上两个百分点在个研究学里面即是我们的 research methodology 里面基本上是误差范围里面的。最晒气啦。 是啦。 不是你说如果有个 trend,即係睇到佢由一变二二变三变四变五变六咁就係真係个 trend 嘛。一次半次喺边度做得准嘅。 但长期谷底喎而家真係。 冇啦呢个政府已经差唔多係去到03年嗰个阶段。 係呀 係呀。 所以占中係如占在远不可不发。 係呀。 咁、我就睇佢点样发发啦。 係呀。 係呀我哋拭目以待啦真係。 係啦。咁即係关于交通公园讲到呢度即係差唔多啦。喂最近呢即係。头唔系即系原本我哋系讲即系想讲呢个黄金平嘅，但系有一样嘢我今日突然间 come up 到嘅就系呢个呢个人民力量啦，即系主席啊袁黎明啦，咁佢就话喂就觉得即系而家个形象咧要变一变咯，呢、這个要即系和你非非，唔系即系和你非 非啫， 唔系 非 非， 冇非非， 即系可以讲粗口嘅。 系啦，佢讲人会都佢本人都会讲粗口噶嘛， 即系佢话即系，唉，即系啲人觉得佢哋太激进啦，咁样样即系要。即係要理性啲啦咁樣。喂其實哇土你又點睇呢樣嘢又。 即係佢返返去我有人以前話呢一個社民連路線㗎嘛土瓜人做主席嗰時候咁 樣。係啊 即係唔夠激㗎嘛。 唔夠激乜但係咁講。乜但係佢。 喂但係老實講佢而家咁嘅班底又激到去邊呢佢唔和你飛有咩辦法呢係咪先 即係立場俾社民連都仲係保守好多添，相对之下。 喂，大佬陈伟业，大家咩 quality 清楚楚啦，有几激啊？即系当然 咁，佢讲过掟汽油弹嘅。 屌，佢个讲嗰啲咩乜乜党，就走嚟周围掟嘢啦，又讲城市游击队啦，屌晒佢嗰条友得个讲字啫嘛，因为你做，唔好佢做咁样，因为佢最叻嘅，我同佢合作。 买佢撑占中。 唔系，但呢阿袁黎明佢又咁讲，即系其实如果咧你出席我哋啲活动咧，即系其实好似嗰啲即系示威啊、游行嗰啲乜嘢，即系如果你即系手多多啊，即系又即系唔依照即系大会嘅规定嘅话咧，佢会踢出会，即系要而且人力啊，佢而家咧就开始会员制。 哦， 佢就话 我啱啱想 challenge 呢样嘢，就话佢有会制咁样跳。 佢话佢有会员制。佢就要签一份声明，即系自己签一份约章，就系话如果你出席呢任何活动咧，要确保即系一定要可以保持翻呢个和理非，如果唔系就踢出会啦。即系佢讲到好似自己可以拣人咁样样，真系。 唔系佢有 discipline， 佢嘅意思就系话作为一个政党应该有纪律嘅， 系 即系唔可以乱 Q 咁嚟嘅。 但 discipline 归 discipline 啦，佢而家讲到好似纳粹 SS 咁样咧，你入到去先至能够成为党精英咁样，喂咁算点？ 唔系咁大个，但系佢都系义工嚟噶嘛，你要知道下。 系咯， 唔系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而家现时佢哋嘅成个人民力量嘅形象。即系除咗系和你飞之外，其实冇乜选择咯。 系 呢个我可以理解到嘅，咁但系理解嘅啫嘛。喂，万必有几激啊？ 系 陈伟业更拉唔上边啦，同激 系 近年嚟即系突然间花狂啫嘛，因为知女都要有市场啫嘛。 系啊， 系咪？老实讲，嗰阵时候我哋成日笑，佢成日俾人笑噶嘛。 系 长毛喺你坐喺你隔篱。喺度嘻嘻呵呵嘅时候，你戆居居坐喺度， 系 系啊， 系咪先？即系成个契弟咁， 佢系第二个 唔 着西装嘅人嚟。 但系佢虽然咁讲咧，佢又不忘咧踩翻呢个社民一脚，或者系我哋就唔会咧就参与呢个密站嘅吓、啊，因为密站咧冇 Q 用嘅，即系话你哋。 咁社民連嘅兄弟俾人頂嗰陣時，佢去邊度咧？ 社會運動係多元化嘅，我都幫啊，即係吳文遠講緊句，即係當然我都未必一定係會贊成呢樣嘢，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唔多元化嘅時候，係你冇選擇啊！你會越搞越激嘅。今次即係正如嗰陣時候嗰啲建制派笑 Q 我哋社民連啫嘛，今次掟招，下次掟咩先？榴蓮啊！长毛就谂条屎桥嘛，嗰阵时话掟呢个咩人造屎啊嘛，屌，搞到成个议会好臭咁样嘛。 人造屎啊，人造屎，我哋 O K 玩过。 咁你好啦，我当你掟完人造屎，咁做咩先？一锤剥落呢个高佬梁振英度啊？喂，其实你呢个系危险噶。嗱，嗰阵时候有人问过我哋嘅，所以呢个问题我都思考咗好耐，真系唔知点搞嘅。 唔系，即系咁讲啦，即系其实人力咧，即系其实你而家你最即系最多即系最多桥嗰啲人咧，即系搞抗争嗰啲咧，其实都冇乜。 边几个，你就算你选民力量最后生嗰啲都冇乜桥，你唔掟纸飞机，你都系即系呢个都系 掟纸飞机边个谂出嚟嘅啫？ 黄杨达谂出嚟嘅，即系其实嗰啲即系呢啲咁桥，唔系佢有好多桥嘅。老实讲系咁， 唔系但系呢啲系花样咯， 系花样 花样， 即系你系货，你影相系好咯。咁当然系货， 大家觉得。已經唔係三例牌，就做下簽名運動啊，喺立法會門口抗下議啊，嗰啲咁嘅嘢啫嘛。 唔係佢而家佢叫做最勁嗰嘢，咪就係絕食啫。嗰樣嘢就係， 但 係 絕食絕食啊！ 唔係咁真係即係搞到要咩噶嘛？有高永文即係要真係幫佢去 check 噶嘛？即係同 啊，咁我嘅 check 啦，我嗰陣絕食七廿幾個鐘咁咪點啫？ 唔係，即係我覺得咁樣講，即係你嗰個競爭嘅，唔係即係你嗰個抗爭嘅形象咧，冇咁激咧。即係其實呢個純粹，我覺得即係。呢、這个无可厚非，你咁样讲。咁但系如果你话你开到口，你讲到系即系和理非咁样样咧，即系有啲人系会有个先入为主嘅概念，就系、是、话 民主党 系咯，你使得咁讲啫？如果你真系想，你不如你不如你谂个 term， 你要同啲民主党区分先得唔得啫？即系如果你咁样讲系好，系即系捉虫噶嘛？即系其实吓， 佢十六年后咪变咗第二个刘慧卿咯？ 唔系，即系我喂嗱，我而家送个 term 俾佢。喂，即系你唔好讲和理非，你即系你变咗好似你跟佢脚步走咁样。喂，你咁样讲，喂，叫据理抗争派得唔得啊？即系我要 理性抗争派咁。 唔系你理性抗争派，你建制派讲得太多，理性呢个字太过便宜啦。 咁所以要调翻转头讲，即系如果冇背后有任何嘅 hidden agenda 嘅话，咁黄老邪同我哋分家都有啲道理。如果系因为系路线分歧嘅话，系咪啊？有冇啊？喂，咁柒噶嘛，大佬和理非啊，大佬和平理性分布，你即系讲八九民运嗰套，即系北京学生嗰套咁样系嘛？冇新意， 好 old school 啫，即系咁样嘅。 old school 唔系，我觉得唔需要讲出嚟咯。你就算真系咁样讲嘅话，即系你反而你系等于，即系你等于人哋 label 咗你。你係俾黃楊達即係熱血公民嗰啲人 label 咗你，哇！屌你真係走呢個民主黨路線啊！你 唔 係即係 佢應該要再 modify 少少，佢就話佢應該以係地區嘅基層嘅組織同埋動員群眾為基礎。 係 有咁你咧就有群眾嘅 backup 啦。 係啊， 因為你真係人民力量啊嘛，你唔係領袖力量啊嘛，唔係英雄力量啊嘛。 係啊， 係啊， 沒有英雄的年代啊嘛，冇咗黃毓民，仲邊有英雄啊？佢哋班哥。阿哥， 人人都有力量咯，所以咪 萬邊你英雄咩？屌陳偉業嘅英雄咩？大佬對佢哋人民力量過去嘅支持者嚟講，只係得黃老邪一個係英雄嚟嘅啫嘛。咁而家冇咗英雄咯，咁咪翻去做咩群眾 咯？我覺得就係話， 點解唔敢講咧？ 理性呢樣嘢，你使唔使專登要講到出口咧？即系咪系咪？ 都话自己唔捻理性咁啊？话你想讲话话？ 唔系真系好戇鳩啊！真系，我真系好戇鳩啊！点即系喂？ 即系话以前唔理性， 唔系咯？你使唔使咁讲咧？即系唔好好好 我扮有理性到吓亲你啊！真系， 即系讲到即系呢度，即系差唔多啦。阿龙系咪准备咗一啲即系皇马之争嘅资料咧？即系 皇家马德里， 皇家马德里我就唔熟啦。即系据我准备咗皇家马德里嘅资料。 皇马之争唔好讲咁远。 唔系啊，皇马之争其实就系讲 台湾啦， 讲紧台湾啦。呢个行政院唔系立法院院长阿黄金平，因为关说案系啦，咁就帮一 唔系咩叫关说先？你首先 关说 咗先， 利用关系去游说， 系啦， 关税案。 喂，但系你再认真咁即系谂下，喂关税，喂呢啲咁嘅关税，其实全世界都有噶啦，英文。叫咩 lobby 啊嘛，咁所 唔系咁，但系佢嗱而家所谓即系斟酌嗰样嘢，就系佢作为一个叫做呢个立法院院长噶嘛， 系啊， 系嘛，即系佢代表呢个立，即系以香港讲法叫立法会啦咁样，即系佢代表呢个立法机关去即系干预呢个咁样嘅即系 司法部长 系啦， 法务部长佢哋叫做 系啦。咁代表邊？唔係咁，佢干預啲乜嘢咧？呢個 嗱，佢干預咧，就係話說呢個民進係咪民進黨嘅一位？ 民進黨 位立 黨團召集人 係啦，黨團召集人柯建銘咁喺1996年就就一件背信案 嘅嚇。 嗰个唔系，几一件背信案嚟嘅，咁其实是一啲金钱纠纷嚟嘅啫，咁啊审到而家就都叫就嚟翻到嚟嗰阵时，咁佢就走阿黄金平咧就帮佢走过去啊、同一位系咪法官啊？我唔系好记得，就 法务部长， 法务部长系啦，就真系游就真系游说佢叫佢唔好再上诉啦咁样咯。 嗯， 系啦，咁发展到而家越搞越大，咁你马英九就直头话要撤销佢国民党嘅党籍，而对黄金平嚟讲，呢个系佢切断佢嘅政治事业线嘅，因为佢系国民党不分区嘅一位 立委， 系啦，咁如果佢即系佢系代表党就走入去就攞到呢个议席，咁当如果佢撤销咗呢个党籍嘅话，佢连立委都唔系噶啦。 哇，咁大镬噶， 咁即系院即系立法院院长都唔系， 即系剥佢光珠噶啦， 系啊。 一 Q 清台， 即系而家就系阿马英九就剥呢个黄金平光珠， 系啊， 哇！ 唔系，但系我觉得有一个奇怪，我都系最近先有留意呢段新闻嘅啫。即系第一，即系佢喺佢由台湾飞去马来西亚期间，就特征组开记者招待会， 系啊， 系咪？跟住咧就马英九出嚟讲说话，就话呢个系对台湾嘅法治同民主一个最大嘅冲击。定系耻辱，定系乜鬼嘢啦？我唔记得咗啦。 耻辱 吓，咁、啊、但系就哇，一个屈美十，佢翻到嚟系咁样开记者招待会，跟住就转头就已经撤销佢党籍。哇，快到 系啊， 快到斩乱麻，完全 就系敲佢喺度嘅时候，即系其实系好似他信咁样样嘅。 唔系你认真， 即系他信就系唔喺泰国嗰阵时俾人。 某程度上系个政变嚟嘅。如果你认真咁谂下，第一样嘢你撤销成个撤销代表国民自己党。嘅一個即係一個立法院長，一個好重要嘅人。喂，你事先有冇得到黨團嘅同意先？第二樣嘢再問落去就係、是，喂，你咁樣做落去，喂，究竟係咪營造一個而家係咪好似呢個洪仲丘事件咁？洪仲丘事件咁樣，成個喂民意要求呢個人落台先。两样嘢都唔似，我觉得好似成件事突然间爆出嚟咁样。 唔系，但系嗱，我冇听过嗰柄录音带，唔知佢真系点讲啦。 系咯， 咁就即系人见人说，各说各话啦。就真系喺台湾嘅制度里边，个立法院院长嗱，而家佢 argument 就系咁啊，就话我立法院 其实系 立法院通过咗个政策，就话咧唔该司法机构咧就即系悭啲钱，唔该你 系 啊。唔应该上诉嘅嘢就唔好上诉啦，应该上诉嘅嘢咧就你先上诉啦咁样。咁但系。当然佢唔同香港，香港真系一个法治制度，即使你立法会员又好，立法会主席噏完之后都好，咁你都要睇个 case 噶， 系啊， 有冇 error in law 噶，系咪？有冇 error in facts？ 咁你先可以上诉噶。如果唔系，你上条毛啊，咁样系咪？即系你为咗政治需要而上诉嘅话，咁当然系有问题啦。咁你因为佢系民进党党团召集人，你要喐民进党，你不停上诉去到即系我哋所谓嘅终审法院，咁都得。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奇怪系在于第一。你嗰啲料系啲边度攞翻嚟嘅先？ 窃听咯，我哋讲咧，窃听咯，就系窃听。 喂，窃听攞翻嚟， 系啊。 喂，咁同你因为拥有国家嘅权力、国家嘅机器嚟打击异己冇乜分别嘅啫。喂，我有窃听嘅权力嘅时候，我就可以窃听你马英九同啲仔嘅关系咯，大佬，系咪先？你知唔知嘅先呢样嘢？我个听讲系嘅啫，我都系吓。 好多呢啲古仔啦， 即系我就可以。 喂，其实好似香港都有类似嘅例子，即系好似之前咧，系咪阿边个啊？ 我哋 Dyson 个爸爸，佢嗰阵时即系 ICAC 陈够大， 系啦 ，ICAC 咪就系揾咗啲罪证，就系、是、其实又系好似唔知 录影啊嘛， 闭路电视， 但系。呢、這個佢係冇攞呢個法院嘅即係嘅 warrant 嘅，唔係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個批准嘅。 唔係啊，但係咁樣噶後來 咁所以就咩嘛？ 唔係後來點解係話佢要透過呢一樣嘢係告得入，係用呢一樣嘢做引子，然後咧再揾其他銀行 transfer 嘅證據，證明呢一筆錢。 你咁樣 cross check， 咁呢啲係其他嘅 evidence 啊。 係啊， 咁但係即係你 ICAC 佢用佢自己係冇經呢、這個法院 approval， 佢自己搜集嘅證據，其實佢係唔符合即係呢個 程序公義。 係啊，佢唔符合程序公義，嗰啲、啊、證據係無效噶嘛。 係啊，咁所以 ICAC AC 咪用一個 cross track 嘅 evidence 走去告入陳球大，而最終冇用到冇、啊、用到呢樣嘢咯。 係，同埋特徵組其實係調查五院所謂嘅院長，或者由總統、副總統到行政呢個咩，即係 chief executive 係咪啊？行政院長，喂，佢其實係講緊貪腐嘅啫喎。 係啊。 咁你王金平有冇貪腐先？ 嗯， 係咪？你有 證據顯示？ 所以佢嘅 argument 我睇完之後咧。我對國民黨係從來冇好感嘅啦，包括由馬英九同王金平，但係今次似乎真係好似一個宮廷政變加權力鬥爭多過實際上佢真係有呢個問題喎。佢噏馬都唔得，佢係咪 specific 講緊即係呢個柯建銘嗰單 case 先？係咁，佢話喂大佬你唔得，你就唔好上訴，因為經過兩個審訊啊嘛，因為第三審嚟㗎啦嘛，係咪先？ 如果 你又唔係屬於貪腐嘅，喂你有咩權？即係走嚟竊聽我同埋你。將竊聽嘅嘢變成一個公開去 accuse 我嘅嘢，似乎有問題喎。呢個係程序公義嘅問題喎，係咪先？ 如果佢咁樣都過得到，即係如果阿馬英九咁樣過得到嘅話，喂，咁樣先至係司法嚇、啊，即係台灣嘅司法最黑，即係最恥辱嘅人。 我做當權者嘅時候，我要打擊異己，我有大把嘅國家機器，包括竊聽，包括跟蹤，係咪？因為我大把資源啊嘛， 係啊，係啊， 係嘛？你。Anthony 又好啊，龙又好，唔妥我嘅。其实大家都有阴暗面噶啦，大家 系啊， 系嘛？你又即系匿埋老婆沟女或者叫鸡之前嗰啲嘢啦。 喂，我冇， 系嘛？大家都有噶， 我屌， 咪大家都会有呢啲嘢噶。喂，咁我因为我有资源，我查你用乜意啊？ 系啊， 但你查唔到我噶嘛？系嘛、啊？有我听传闻咋，佢话马英九落情人节嘅时候，佢两公婆。其实都唔系一齐噶，大家各自飞去同大家嘅情人一齐噶嘛。 又系听传闻， 我听传闻嘅啫，我唔信不过。 你原来咁多传闻嘅啫， 系嘛？喂，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唔可以因为基于一啲不公义嘅一个咁嘅程序，去窃听人讲嘅嘢，而嗰啲嘢亦都冇正式公开噶嘛，因为而家特征要开出嚟嘅招待会啫嘛，你系咪攞咗录音带出嚟先？ 嗯， 系啊， 系嘛？我哋又听清楚，因为佢哋另外一个讲法就唔系啊，你可以告，可以唔告。不过就唔好浪费资源啦，要有道德勇气去顶住唔告先得噶。 嗯， 咁确实又悭翻好多资源喎，亦都唔会变成即系政治打压工具嚟 嘅。 系，系嘛？ 咁但系你从来，如果你话讲上诉机制呢啲，唔系话讲唔讲资唔资源嘅问题啦。你讲如果我哋司法系统里边，我哋司法制度里边有一个上诉机制，其实我哋系嗰个正义优先于即系政府嘅资源嘅一个考量嚟噶嘛？其实系，即系你其实 即系 error in law 嘅问题。 系 上诉就系你已经唔会再打 facts 噶嘛？ 系 啊，即系话你直情系有 law point 上面嘅错误啊嘛？ 系 啊。系咪？咁你咪要證明，即系咁證明台灣係屌鳩屎咯啲司法制度。唔係我嗱，我係有先見，即系我係有先入為主嘅，因為我見到即系大公報同埋呢個文匯報嗰啲評論咧，都係撐呢個馬英九嘅。 哦，咁大鑊， 咁所以我就覺得應該都有少少問題噶啦，屌、哦、真係。 即係， 因為佢講得好聽嘅，馬英九冇連任嘅壓力㗎啦、 啊。 馬英九咧都喺呢個外國咧讀美國咧讀咗十年法律嘅，所以好有法治精神。 哇！你咁樣講即係共產黨當咗呢、這個馬英九自己有噶咯喎， 唔係啊！我有啲即係華民主書院咧，台灣嗰啲同事咧就喺度講嘛，其實呢一次係中國嘅兩個代理人之間嘅鬥爭啊嘛！ 哇，咁大鑊噶！哇，咁好多，喂，咁好多呢啲陰謀論嘅古仔可以作到出嚟。 喂，唔係喎，更大陰謀論就係呢個係馬英九同埋連戰嘅鬥爭喎。 啊， 呢啲 proxy war 嚟嘅。 啱，連正話你唔應該去到咁盡嘛。 哇，呢啲 proxy war 其實任何政黨都會發生嘅。社民連有冇呢啲乜嘢咧？ 哇，當年咪就係 嗰啲所謂靈童嗰啲，係咪就係呢啲咩 proxy war 咧？ 黃老邪咪就係咁咯。佢有乜撚嘢證據證明我去過新花都啊？佢又喺度亂咁講喎，我就真係戇居喎，嗰條僆仔。 佢冇，佢 即係唔係僆仔咧？即係幾年前咧，就係真係唔撚駁佢，或者會冇去過冇。 唔係咁啊， 去過咪去過咯。 阿馬草泥係咪就係佢啲代理人咧？ 咪就係咯， 男咪就係咯 ，Proxy War 咪咁講咯。 唔係我夠聽過佢，你唔知佢周街都傳佢啦。呢個黃老邪，屌佢最中意富都夜總會噶嘛？ 係咪咁大王？ 係咩？ 係嘛？不過我唔信，係嘛？我冇見過，係咪先？喂，得唔得先？喂，屌！喂，佢嗰啲咪一樣係用呢啲咁嘅手法？ 係、 哎，你個電話我聽到佢邊個咁講，你去做乜啊？咁樣係咪？ 係。 不過佢就冇人哋咁 sophisticated， 人哋真係監聽完之後一嘢揼死你。 係。 不過佢都揼死嘅啦，當然 係。係。 同一道理啫嘛，佢哋啲鬥爭係係咪？ 哦。 不过呢啲就真係唉，即係其实代理人之争呢其实往往都会出现嘅，其实就 是不是、 啊、你就算美国都有啦， 梗係有 啦、啊、美国都有啦。 喂，但係都有另外一个讲法，另外一个讲法我尋日睇佢就话会唔会其实马英九都系做返即係李登辉嗰样嘢囉。就是话佢如果你喐埋黄金平嘅话呢，其实因为黄金平系代表佢即系本土派嚟 嘅 嘛，即系本嚟嗰啲真系本土派，即系本省人嗰啲啊， 系 咪？即系你马英九系代表即系外省派噶嘛， 系。 咁你喐埋嗰度咧，你咪好大镬咯。 系啊， 你成个南台湾都冇埋噶咯，因为佢成个盘根错节都喺嗰度啊嘛。黄金平嗰阵时候谂住、嗯，因为佢两个系有矛盾嘅，因为好似话零五年嗰阵时候争主席啊嘛， 系啊， 系咪啊？佢又串啊阿黄金平搞黑金啊嘛， 嗯， 系咪啊？That's why 先至即係一路結下梁子啫嘛，揾佢做副主席佢又唔制，揾佢做副總統候選人佢又唔制咁係嘛？跟住咧立法院裏邊咧所有法案咧又俾個契弟喺度拖住，你又為咗做立法院院長就成日同呢一個民進黨喺度打工作，所以咧就幫呢個柯建銘， 嗯， 哇一石幾鳥啊屌！ 哇真係犀利！ 所以你唔好以為佢樣啊真係正正經經嘅玩狗大佬，屌佢都幾毒辣嘅， 即係成個窩住。 你唔好以為佢即係。即係一表人才，係嘛？優柔寡斷，唔係喎，呢鑊嘢就真係幾快手嘅啫。 好快手， 幾日之內嘅事啫嘛。 嗯，喂，其實即係佢自己本身嘅性格咁優柔寡斷，係咪後面有人撳掣咧？其實先至咁快手嘅，你估？ 阿爺， 再知啊，大佬 講嘅咋？ 即係佢都係一個 pos 嚟嘅。 唔係你問呢個問題嘅時候，我冇乜證據，但係你。话冇乜证据都好，但系即系有人怀疑咯。 纯粹发挥下想象力咯。 但系你对国民党有冇好处咧？ 系 你咁样搞， 因为其实你咁样系内斗啊嘛，等于系 系嘛，咪又再送一个位俾阿黄金民进党，随时黄金平另起炉灶，咁你点搞啊？ 系 嘛，其中一个讲法就话你唔俾佢做呢个国民党嘅。党员冇得做不分区立委 ，that's why 冇得做呢个立法院院长嘅时候，有啲人话台联收佢啊嘛， 系、 因为佢同李登辉好 Q friend 噶嘛， 嗯，系啊， 系咪啊？咁我咪又重翻个途径，又做翻立法院长，咪玩完屌仆街呢镬嘢。 我有补充系咪？ 喂，系。 嗰点解佢会揾台联呢？就因为台联有个立法委员咧，佢就俾人钉死咗，咁、那个议席空缺咗，咁要重选嘅，咁但系台联佢有，因为佢嗰个系。政党票咁样嘅，咁所以佢就可以分翻个位俾佢，话啊依个系属于台联嘅不分区立委，咁可以俾佢。而其他因为暂时未有空缺，咁所以佢啲人报道报台联啊咁样。 哦，唔系，但系佢都系同李登辉 friend 咁系咪？如果唔系，屌鬼抵俾你咩？屌唔俾我，真系大哥你真系。 唔系，即系咁样讲啦。即系其实头先我哋就即系纯粹有一个设想啊，系嘛？后面系共产党即系揿制啦。即系你要知道就系话共产党咧，其实。即系往往佢要，即系佢，即系其实佢有一样嘢学咗，即系英国嗰样嘢就分而治之。 嗯、 即系佢就冇噶，佢你当系佢系，即系你当阿马英九叫做亲共咁样，你就算亲共都好啊。即系佢系，因为你自己本身你始终唔系佢直属嘅人啊嘛。 嗯， 你嘅阵营你始终永远你都系会俾佢打散晒，佢亲你一个人有咩所谓啫？咁但系佢打散你个党， 林竹水两日前 得唔得先？ 新闻咪 喂，香港都系咁啫嘛。香港佢渗透一个人 ，OK， 我一个人即系你譬如好嘢，啊 ，let's say 啦，当啦，交毛头啦，好亲共嘅，系嘛，即系我当啦。喂，但系交毛头亲共啫，唔系公民党亲共啊嘛， 系啊， 系嘛， 佢可以利用交毛头逼公民党亲共噶嘛， 系啊。 唔系头先我哋讲紧个 deal process 同埋程序公义嗰个讲法咧，其实我哋就系、 是，嗯， 我亦都参睇过一篇文咧，南方朔写得好好， 系。 南方朔你知啦，不嬲都好憎民进党噶啦，即系不嬲都怕呢个民进党搞台独啊，同埋即 系。其实佢仲有几深蓝喎，都 佢好深蓝下噶嘛。咁但系佢有一篇文咧，另外一个好大嘅反省，佢、 嗯、 话你唔可以用一个唔正义嘅方法，即系去窃听，去攞啲资料出嚟咧，系作为喐人嘅工具。 系 系咪？佢攞嘅例子系咩咧？哇！吓死你啊！我第一次听嘅啫，唔知坚定流啊。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哦 夠勁啦，黑人民權領袖、 嗯、 牧師嚟噶嘛？你咁 樣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佢話咧嗰陣時候咧，中央情報局、嗯、即係美國當權派咧最威嗰個叫咩咧？就胡佛啊嘛， 係、哎、 周圍搜集所有政壇人士嘅黑材料醜聞嘅。 阿Leonardo 啊， 包括咧係金乃迪總統 係啊， 同佢嘅情婦瑪麗蓮夢露呢個傳聞嘅啫，都係啊，嗰啲相咧都喺曬佢度咁樣，或者錄影喺曬佢度。 係 咁佢話咧。马丁路德金冇理由冇事嘅， 系， 因为点解咧？佢 喺啱啱民權運動嘅時候咧，周遊列國。 哦，即係馬丁路吉，即係其實佢都有啲黑材料喺佢手嘅。 咁周遊列國一個月咧，可能隨時有廿幾日咧，根本就唔係同老婆一齊，咁啊點去發泄咧？咁嗰陣時都年青咗，即係未被暗殺之前啊，即係意思係嘛？咁佢話咧，佢酒店 tap 佢。tap 佢 tap 到咩咧？第一，佢原來佢中意飲酒、酗酒嘅，即係好似我哋咁樣，酗酒咁咪就喺度，即係同嗰啲助手啊，或者啲兄弟咧就鬥屌。 嗯。 第二嘅醜聞，真係俾佢估中，照記。 哇！ 仲有未夠激，玩三 P。 會 揾到啊！ 揾到，跟住點咧？逐間報館去爆料，跟住所有美國報紙，對唔住。佢话因为你呢啲咧，全部系契弟嘅方法攞翻翻嚟嘅，我哋唔会咁样报， 唔会报。哇！如果你俾苹果会唔会报咧？你估 扑过去报。唔系，但系当阵时我估咧，嗰个环境就即系未科技进步得咁紧要嘛。咁你可能只系即系 tape 啫。 哦， 个把声可以唔系土行噶嘛，可以唔系 Martin Luther King 噶嘛，大佬。 唔系你讲呢个例子，我谂起而家。 唔系我唔知坚定流吓，即系可能系南方族都系吹嘅，但我睇完呢个之后咧，就更加对于头先我讲个程序公义咧，即系你点样赞赏呢个西方嘅文明咧？呢样嘢已经系好重要啦。 系， 即系你啲报纸，喂，对唔住，你咁嘅方法攞翻翻嚟嘅嘢，我哋唔会做嘅。当然，可能佢哋啲人都对。即系 Martin Luther King 系有好感嘅人啦、 啊。不过你咁样讲，我谂起王立军。 系 王立军就其实就系好中意偷听人讲，即系佢系咁利用呢、這个即系公安系统去做呢咁嘅嘢，即系所以佢最后屘就系咁样濑嘢啊嘛。OK， 时间差唔多啦，第三节见。